你好，我是 C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生鲜速递 HTTP 的缓存控制。缓存是计算机领域里的一个重要概念，是优化系统性能的利器。由于链路漫长，网络时间不可控，浏览器使用 HTTP 获取资源的成本比较高，所以非常有必要把来之不易的数据缓存起来，下次再请求的时候尽可能的复用，这样就可以避免多次请求应答的通信成本。节约网络带宽，也可以加快响应速度。试想一下，如果有几十 K 甚至几十 M 的数据，不是从网络，而是从本地磁盘获取，那将会是多么大的一笔节省，免去多少等待的时间。实际上，HTTP 传输的每一个环节基本上都会有缓存，非常复杂。基于请求应答模式的特点，可以大致分为客户端缓存和服务器端缓存。因为服务器端缓存经常与代理服务混搭在一起。所以今天我先讲客户端，也就是浏览器的缓存。为了更好的说明缓存的运行机制，下面我用生鲜速递作为比喻，看看缓存是如何工作的。夏天到了，天气很热，你想吃西瓜消暑，于是打开冰箱，但很不巧，冰箱是空的。不过没关系，现在物流很发达，给超市打个电话，不一会儿就会给你送来一个8斤的沙瓤大西瓜，上面还贴着标签，保鲜期5天。好了。你把它放进冰箱，想吃的时候可以随时拿出来。在这个场景里面，生鲜超市就是外部服务器，你就是浏览器，冰箱就是浏览器内部的缓存。整个流程翻译成 HTTP 就是：第一步，浏览器发现缓存无数据，于是发送请求向服务器获取资源；第二步，服务器响应请求返回资源，同时标记资源的有效期；第三步，浏览器缓存资源，等待下次重用。你可以访问实验环境的 URI 20-1，看看具体的请求应答过程。服务器标记资源有效期使用的字段是 cache control，里面的值 max age 等于30，就是资源的有效时间，相当于告诉浏览器这个页面只能存30秒，之后就算是过期不能用。你可能要问了，让浏览器直接缓存数据就好了，为什么要加个有效期呢？这是因为网络上的数据随时都在变化，不能保证它稍后一段时间还是原来的样子。就像生鲜超市给你快递的西瓜，只有5天的保质期，过了这个期限最好还是别吃，不然可能会闹肚子。cache control 里的 max age 和上一讲里的 cookie 有点像，都是标记资源的有效期。但我必须提醒你注意，这里的 max age 是生存时间，时间的计算起点是响应报文的创建时刻，而不是客户端收到报文的时刻，也就是说，包含了在链路传输过程中所有节点所停留的时间。比如说，服务器设定 max age 等于5，但因为网络质量很糟糕，等浏览器收到响应报文已经过去了4秒钟，那么这个资源在客户端也就最多再能存1秒，之后就会失效。max age 是 HTTP 缓存控制最常用的属性。此外，在响应报文里面还可以用其他的属性来更精确地指示浏览器应该如何使用缓存。no stop 表示不允许缓存，用于某些变化非常频繁的数据，比如说秒杀页面。no cache。它的字面含义容易与 "no stop" 搞混，实际的意思并不是不允许缓存，而是可以缓存，但在使用前必须要去服务器验证是否过期，是否有最新的版本。MAZ 的 "revisit" 又是一个和 "no cache" 类似的词，它的意思是如果缓存不过期就可以继续使用，但过期了如果还想用就必须去服务器验证。这三个听起来有点糊涂吧？没关系，我拿生鲜速递来举例再说明一下。no stop。买来的西瓜不允许放进冰箱，要么立刻吃，要么立刻扔掉。No cache 可以放进冰箱，但吃之前必须问超市有没有更新鲜的，有就吃超市里的。MAZ 的 revisit 可以放进冰箱，保鲜期内可以吃，过期了就要问超市让不让吃。你看到了，这个超市管的还真多，西瓜到家了怎么吃还得听他的。不过没办法，在 HTTP 协议里面，服务器就有这样的霸气。我把服务器的缓存控制策略画了一个流程图。就照着它，你就可以在今后的后台开发里面明确 cache control 的用法了。现在冰箱里面已经有了缓存的西瓜，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开吃了呢？你可以在 Chrome 里面点几次刷新按钮，估计你会失望，页面上的 ID 一直在变，根本不是缓存的结果。明明说缓存30秒，怎么就不起作用呢？其实不止服务器可以发 cache control，浏览器也可以发，也就是说，请求应答的双方都可以用这个字段进行缓存控制，互相协商缓存的使用策略。当你点刷新按钮的时候，浏览器会在请求里面加一个 cache control max age 等于0，因为 max age 是生存时间，max age 等于0的意思就是我要一个最最新鲜的西瓜，而稳定缓存里的数据至少保存了几秒钟，所以浏览器就不会使用缓存，而向服务器发出请求。服务器看到 max age 等于0，也就会用一个最新生成的报文回应浏览器。Ctrl 加 F5 的强制刷新又是什么样的呢？它其实发了一个 cache control no cache，含义和 max age 等于0基本一样，就看后台的服务器怎么去理解了。通常两者的效果是相同的。那么，浏览器的缓存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生效呢？别着急，试着点一下浏览器的前进后退按钮，再看开发者工具，你就会惊异的发现 from disk cache 的字样，意思是没有发送网络请求，而是读取磁盘上的缓存。另外，如果你用18讲里的重定向跳转功能，也可以发现浏览器使用了缓存。这几个操作与刷新有什么区别呢？其实也很简单，在前进、后退、跳转这些重定向动作中，浏览器不会夹带私货，只用最基本的请求同，没有 cache control，所以就会检查缓存，直接利用之前的资源，不再进行网络通信。这个过程你也可以用 Wireshark 抓包，看看是否真的没有向服务器发出请求。浏览器用 cache control 做缓存控制，只能是刷新数据，不能很好的利用缓存数据，又因为缓存会失效。使用前还必须去服务器验证是否是最新版本。那么该怎么做呢？浏览器可以使用两个连续的请求组成验证动作，先是一个 head，获取资源的修改时间等原信息，然后与缓存数据比较，如果没有改动就使用缓存，节省网络流量；否则就再发一个 get 请求，获取最新的版本。但这样的两个请求网络成本太高了，所以 HTTP 就定义了一系列 if 开头的条件请求字段，专门用来检查验证资源是否过期。把两个请求才能完成的工作合并在一个请求里面做，而且验证的责任也交给服务器，浏览器只需坐享其成。条件请求一共有5个字段，我们最常用的是 if modified since 和 if non-match 这两个，需要第一次的请求报文预先提供 last modified 还有 etag，然后第二次请求的时候就可以带上缓存里的原值，验证资源是否是最新的。如果资源没有变，服务器就会回应一个304 not modified，表示缓存依然有效。浏览器就可以更新一下有效期，然后放心大胆的使用缓存了。Last modified 很好理解，就是文件最后修改时间。那么 etag 是什么呢？etag 是实体标签的缩写，是资源的一个唯一标识，主要是用来解决修改时间无法准确区分文件变化的问题。比如说，一个文件在一秒里改了多次，但因为修改时间是秒级，所以这一秒内的新版本无法区分。再比如，一个文件定期更新，但有时会是同样的内容，实际上没有变化，用修改时间就会误以为发生了变化，传给浏览器就会浪费带宽。使用 etag 就可以精确的识别资源的变动情况，让浏览器能够更有效的利用缓存。etag 还有强弱的区别，强 etag 要求资源在字节级别必须完全相符，弱 etag 在值前面有一个 W 标记，只要求资源在语义上没有变化，但内部可能有部分发生了改变。还是拿生鲜速递做比喻比较容易理解。你打电话给超市，我这个西瓜是3天前买的，还有最新的吗？超市看了一下库存，说："没有啊，我这里都是3天前的。"于是你就知道了，再让超市送货也没有用，还是吃冰箱里的吧。这就是 if modified since 和 last modified。但你还是想要最新的，于是就又打电话，有不是沙瓤的西瓜吗？超市告诉你都是沙瓤的，于是你还是只能吃冰箱里的沙瓤西瓜。这就是 if non match 和弱 etag。第三次打电话。你说，有不是8斤的沙瓤西瓜吗？这回超市给了你满意的答复，有个10斤的沙瓤西瓜。于是你就扔掉了冰箱里的存货，让超市重新送了一个新的大西瓜。这就是 if non match 和强 etag。再来看看实验环境的 UI20-2，它为资源增加了 etag 字段。刷新页面的时候，浏览器就会同时发送缓存控制头 max age 等于0和条件请求头 if non match。如果缓存有效，服务器就会返回304。条件请求里的其他三个投资段是 if and modified things、if match 和 if range。其实只要你掌握了 if modified things 和 if non match，可以轻易的举一反三。好了，今天我们学习了 HTTP 的缓存控制和条件请求，用好它们可以减少响应时间，节约网络流量。一小结一下今天的内容吧。缓存是优化系统性能的重要手段，HTTP 传输的每一个环节中都会有缓存，服务器使用 cache control 设置缓存策略，常用的是 max age 表示资源的有效期。浏览器收到数据就会存入缓存， 如果没过期就可以直接用，过期了就要去服务器验证是否仍然可用。验证资源是否失效需要使用条件请求，常用的是 if modified since 和 if not match， 收到304就可以重复利用缓存里的资源。验证资源是否被修改的条件有两个， last modified 和 etag， 需要服务器预先在响应报文里面设置，然后搭配条件请求再使用。浏览器也可以发送 cache control 字段，使用 max h 等于0或者 no cache 刷新数据。 HTTP 缓存看上去很复杂，但基本原理说白了就是一句话，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没有请求的请求才是最快的请求。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我给你留两个思考题。第一个， cache 和 cookie 都是服务器发给客户端并存储的数据，你能比较一下两者的异同吗？第二个，即使有 last modified 和 etag 强制刷新，也能够从服务器获取最新的数据，请你在实验环境里面试一下，观察请求头和响应头，解释一下原因。欢迎你把自己的学习体会写在留言区，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也欢迎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